凌晨一点正，而家由张井报第一节新闻。美国芝加哥一间夜总会发生人踩人惨剧，死亡人数增加到21人，另外10多人重伤。事发在当地凌晨2点，超过1500人在两层高的夜总会入面。当地传媒说，事发的时候有3名女子打斗，夜总会警卫用胡椒喷雾试图制止，很多人争相走去唯一的楼梯，企图逃走，引起混乱。死者是被踩死或者挤压窒息致死。暴风雪持续影响美国东岸，纽约受7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吹袭，多个市镇进入紧急状态。市长和镇长呼吁民众留在室内，不要外出。纽约中央公园一带的积雪积了厚雪，至少需要1.5天时间清除。金乃迪和纽亚克机场起降严重延误。在首都华盛顿，总统乔治布殊计划参加庆祝总统节的仪式，他的车队一度被风雪阻延。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繼續進行。伊拉克官員說，核查小組成員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專家檢查至少8個地點，包括一個導彈生產工廠、北部軍事設施和一間私人企業。另外，核查人員又查訪巴格達北部3處軍事設施和1處地點。較早前，聯合國在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人員核查伊拉克境內至少12個可疑地點，查封一批伊拉克導彈。俄罗斯外交部官员透露，同联合国已经就一项向伊拉克部署侦察机计划达成初步协议。俄通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费多托夫表示，联合国官员可能在下个礼拜访问莫斯科，最终签署一项俄罗斯安东诺夫 30B 侦察机的使用协定。较早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同意俾侦察机在领空参与核查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一辆从外地开到广州从化境内的大客车和停泊在路边的大货车相撞，一人死亡，30多人受伤。大客车在相撞之后起火焚毁。这架双层卧铺大客车原本计划从湖南开往深圳，由于车速高，导致车头大部分插入大货车的尾部，并且猛烈燃烧。路边10米远的荔枝树叶亦都被烧焦。车上大部分乘客打破车窗逃生。山西煤矿气体爆炸，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另外3名受伤矿工抢救脱险。煤矿爆炸的时候，井下面有26名矿工被困，10名矿工遗体先运上地面，井下最后一名遇难的矿工遗体在昨日中午亦都被发现。天气预测方面，一道冷锋在昨日清晨横过广东沿岸。本港方面，昨日有毛毛雨和有薄雾，冷锋过后各区气温普遍下降几度。预料潮湿的偏东气流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潮湿。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Melissa， 我就嚟毕业啦，都唔知做咩好。 咁不如你去睇下今年嘅教育及职业博览啦。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增进知识，掌握未来，识多啲先至可以掌握自己嘅未来噶嘛。 有咩睇噶？ 个博览咧就由劳工处同埋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嘅，好多公司、专业学会、政府部门，仲有本地同埋海外嘅教育机构参展噶。你可以睇到最新最全面嘅职业同埋升学资料。 几时啊？睇啊？ 个博览咧就喺2月20日至23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免费入场嘅。 作为保险从业员，要了解客户的需要，为了保障他们和家人，客户会买 医疗保险、 劳工安全、 劳工保险、 家居安全、 家居保险， 那国家安全呢？ 国家保险、 啊、 根据基本法第23条，我们要自行立法保护国家安全，那即是跟国家买保险啦。 齐来落实基本法，国家安全有保障。 2月22日，二台好多事。 如火闪闪，擦浪涛。 好听的民歌，不单止陪住你成长。 望着望着你，来来去去。 而我哋仲个个识唱添。 渡轮上， 星期六黄昏六点，南区鸭脷洲球场，林志美、欧瑞强、李炳文、雷友辉、邓建明、杜文慧跳个乐队，联同 Radio Two 所有唱得嘅 DJ 携手炮制，如火闪闪盘菜民歌夜。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I'm standing on the bridge, I'm waiting in the dark. I thought that you'd be here by now. There's nothing but the rain, no footsteps on the ground. I'm listening, but there's no sound. Isn't anyone trying to find me? Won't somebody come take me home? It's that damn cold.Is anybody here? I know. Cause nothing's going right, and everything's a mess, and no one likes to be alone. Isn't anyone trying to find me? Won't somebody come take me home? It's a damn cold night, trying to figureTake me by the hand, take me somewhere new. I don't know who you are. 佢 Avril Lavigne 個名叫 I'm With You， 咁啊翻翻嚟黑色星期一噶啦，夜晚晚夜八八，咁啊1:10，繼續有個彭全啦，有雲海同埋有 Jason， 而家就先到最重要的部分開始講啦。 好啦，咁啊嚟啦， 比頭先更加恐怖啊嘛。 因為咧，其實咧好得意嘅，呢一 part 嘢咧，啊，我真係等咗好耐咧，先敢講， 係因為咧，終於唔會有情報人員係。即系吓， 过你无脸系嘛？ 先过俾你一枪嗰啲咧， 会，因为呢啲嘢咧，因为未到一个战争关头咧，或者未到一个时间嘅情况咧， 可以谣 言就唔可以系啦，立乱讲嘅。不过咧，已经去到咧今个月开始咧，美国嗰边已经讲到冚冚声之余咧，我亦都收到一啲 email 系讲紧嗰个 topic 嘅时候咧，我就心谂啊，得啦， 即系七姊妹星嘅来临咧，已经可以话俾大家听啦。 唔系一个咧传说啊，记住我讲嘅呢个系一个传说。 记住，你一犯法就会被揭发。记住是一个传说。 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呢要慢慢抽丝剥茧去讲的。就是呢其实在大概1992年开始慢慢慢慢来呢去到1995年 ,96 年 ,97 年呢其实在美国呢就主要是有一个人呢但后来就变了一班是这个组织的拥趸呢那就是一个女人叫 Lancy 的那是美国一个研究灵异嘢的一个女士呢她自己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组织这样啦。那么研究一样嘢是什么呢她呢就因为呢她当时就说呢自己呢就同一些的外星人有少少的心灵感应的接触啦即是 channeling 的形式呢就听到很多的讯息这样。这个讯息是关于什么呢就关于一个叫做 X,Planet X 即是 X 星體的物體、而這個 X 星體呢那就又要抽絲剝繭去講一點點背景了什麼叫做 Planet X 呢即是 X 星體呢其實這個字呢 這個字 呢這個字呢就存在了在我們這個地球呢差不多百多年了、而這個 Planet X 呢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代號來的而已就是当年一路未找到一些太阳系以外的运行的星体呢、就叫做 Planet X, 就是未发现是啦没错一个代号来的。那当年呢 ,1930 年之前呢讲1930年之前 即是你出世那年。 1930年如果我出世我就很开心啦。1930年即是讲73年之前呢、咁当时係未发现呢个冥王星㗎、我哋太阳系依然係讲緊八个行星 未係九大 八个行星围住呢个太阳系八个行星係围住呢个太阳系啦咁当时呢就大家好多科学家又深信呢有个叫做 Planet X 嘅 X 星体就係再远少少 就係讲緊冥王星其实 大家係啦冇错啦就係估緊嗰个冥王星咁而当时你讲緊1930年之前呢亦都啲人话 会嘅， 好多人讲呢啲好中意咧， 系啊， 真边度兴啫，唉，你讲呢边人听啫，即系好多人讲呢啲咁嘅说话噶， 系啊，咁咧喺，但系咧呢件事当然啦，后来科学开始发展啦，咁咪亦都发明咗好多望远镜，开始你知1930年就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咧，科技其实一路已经超级发展啦，咁喺1930年嘅9月23日咧，咁就正式公布咗啦，发现冥王星啦。OK， 咁发现咗冥王星之后，亦都当时所有教科书开始 要改啦， 系啊，全个太阳系而家暂时发现咗系有九大行星围住太阳 ，confirm 系啦 ，confirm 系 啦，系啦。 哇！ 咁之后当然啲人话系啊系啊，我都知有 噶，啊又系喎，呢个世界真 系 好多， 有噶，系啦咁样， 系啊系啊。 咁於是乎呢咁啲人就開始再去研究緊另一個 Planet X 啦就叫做 X 星體。所以 X 星體唔係一個特定嘅星體嚟㗎係一個代號嚟㗎啫。咁就認為呢可能呢個冥王星之外呢應該仲有一個星體嘅。咁、而呢件事呢其實一路去到尤其是呢二三十年啦因為 NASA 即係太空總署發展咗咁先進嘅科技呢咁多望遠鏡嘅咁多全球咁多年嘅望遠鏡， 即係不過呢個係好幾十年前發明嘅先進，而家已經係落後 了。係啦係啦，一路咁望住啲天際嘅時候咧，咁當然好多專家就話，其實冥王星之外應該仲有一個星體嘅， 即係應該係十星連珠嘅。我哋 十星連珠嘅係啦。咁點解佢哋會覺得叫做十星連珠？甚至佢哋所謂嘅 Planet X 咧，佢哋有一個美國好多人代佢稱做一個叫做第十二星體㗎。你諗下好得意喎，我明明講緊九大行星，點解無端端稱嗰個叫做第十二星體呢咁、原來呢就同巴比倫有關啦。當年巴比倫帝國嗰陣時呢、原來巴比倫帝國呢係一個喺當時嚟講呢一個 所謂是一個天文觀察和他們的科技是很先進的、 嗯、 即是真的，因為我去過伊朗幾次，其中一次是他的沙漠有個巴比倫神殿波斯帝國的時代、啊、因為他當時也受到巴比倫影響，他們很多巴比倫時期的一些建築的遺跡的，他們很相信一些東西，很相信一些識飛的人，他們有一個標誌更有趣，有一個圓圈裡面有隻翼，天使的翼，上面有一個人坐在那裡， 撒旦、啊、 那個、不是那個是一個識飛的人來的、嗯、即是他們經常相信這些東西的，而當時、 啊、你去到任何地方都留意一些標誌， 當然啦，標誌很重要的。 康打的標誌你覺得怎樣？有冇啲有啲咩特別咧？ 冇嘅呢啲。咁咧，其中有一次去到伊朗北部有一個博物館咧，就係、是、收藏嗰啲叫微雕。嗰啲微雕咧就係好重要噶。嗰啲微雕咧就係咧刻咗好多巴比倫時代嘅一啲雕刻嘅記錄咧。咁咧我唔想笑嘅，不過係咁咧就係我都覺得係。咁咧就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咧就係講緊巴比倫時代咧，其實佢已經觀察到呢個太陽系咧、 嗯， 其實十二個星體嘅。咁咧，全部有曬，即係啲人 mark 曬啲名咧，包括個月球都喺度啦，咁樣啦。咁點解叫十二星體咧？咁就原來咧，我哋除咗嗰九大行星之外咧，仲佢 list 埋一個太陽啦，同埋個月球。咁、 嗯、 於是乎計埋咧，就係、是、等於十一個啦。咁、 嗯、 而其中佢嗰個圖裏邊咧，其實有十二火嘅。咁、 嗯、 嗰個而家所謂唔見咗嗰個咧，揾唔到嗰個咧，就係、是、所謂嘅十二火、Planet X 啦，咁樣啦。咁甚至有啲人稱嗰個。嗰、那個 planet 即係嗰個星體咧，就叫做 Labira 嘅 ，Labiru 嘅 ，Labiru。 咁咧佢就係、是、呢、這個名係又係巴比倫人定出嚟嘅、 哦， 即係佢嗰陣時已經 list 咗出嚟，例如有邊啲星、邊啲星、邊啲星。其實嗰陣時佢哋講緊係2000多年前已經知道呢啲星體。咁啲人就估啦，喂，冇理由巴比倫時代帝國望到個星體嘅嘢，我哋而家冇喎，因為當年咧啲人研究嘅時候都話， 即係嗰個星體撤退咗，可能係一個基地咁樣。 唔係，因為佢哋嗰個位咧就係、是、好、嗯，即係嗰個軌跡咧，可能就是、即係例如個太陽係咁樣一路， 佢成日俾人遮住係嘛？ 唔係，佢就係啱啱打斜，嗰、那個軌跡就打斜， 哦、都係唔係平線， 係啦，冇錯， 就係、是。 斜咗嘅， 所以佢哋向一個平面係睇唔到嘅。 係啦，冇錯啦。咁而佢嗰個軌跡咧，原來係好接近地球嘅、嗯，即係同地球嗰個軌跡好似嘅。咁、嗯、於是乎啲人咧就喺度留意緊呢、這個X 星體咧，留意咗好耐。咁甚至有個傳說就開始出咗嚟啦。呢十幾二十年就話咧，其實原來 NASA 咧就已經一早咧就已經揾到嗰個 X 星體喺邊嘅啦。而一路都唔同人哋講，因為咧個問題就係咧嗰個傳說就係呢個 X 星體咧本身係一個非常非常大嘅磁力嘅磁場啊，即係成個星體係一個好強烈嘅磁場嚟嘅。咁佢啲人就冇講到究竟嗰個磁場嘅原因係點樣啦，即係一個傳說啫。咁就話咧嗰啲傳說中嘅個外星人同嗰個 Lens 喺度講緊呢啲嘢嘅時候咧、就話你哋要小心啦，因為咧2003年嘅五月咧。就係、是、呢個所謂嘅 X 星體咧，就係、是、回歸到喺地球最接近嘅軌道咧，就會出現嘅。咁、 嗯、 而出現嘅時候咧，因為嗰個星體嘅磁場實在太厲害啦、 嗯， 你就會將地球嘅磁場兩極嘅磁場咧，就會影響咗、擾亂咗，成個地球嗰個軸心咧就會突然間歪咗嘅。歪咗之後咧，就會 即係地震咯，可能 唔係，可能唔係地震，佢話純粹係你唔 feel 到嘅，可能你成個地球歪咗個軸心咧。之後咧就可以出現嗰個其實係天氣嘅反常啦，開始、 啊、即係可能再一個厄爾雷諾咁， 唔係仲嚴重啲添。佢話 我哋呢度落雪噶咯喎， 唔係佢哋連 spot 到，即係佢哋傳説中嘅講法就係咧，到時咧成個印度咧就係、是、南極嚟嘅。 吓、啊， 系咁，即系佢哋讲话，如果 啱啱过咗个冬天，佢哋已经冻咗好多人噶啦、啊。 我冇留意到呢样嘢， 佢哋变咗南极， 系啦，北极咧就变咗系南美洲嘅巴西。 哇！ 咁个 rainforest 点啊？ 我谂到时就冇晒噶啦。而咧到时嗰、那个 个赤道即系歪晒， 赤道歪晒，嗰、那个赤道咧就已经变咗咧系喺个一扎海嘅中心，而个赤道其中一个。界線上面咧就係南極，即係南極嘅冰係融曬嘅， 融曬咯， 係啦。 哇，咁佢融曬水已經係淹沒㗎喎，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是、一個傳說中嗰個星體一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地球嘅磁場。咁呢個就係一路 哇，連個軸心都歪埋， 軸心都歪埋，因為個磁場嘅問題。咁當然啦，呢件事喺呢20年嚟，其實好多人都去附和同埋去。討論啦，同埋 佢好快要五月， 係啦，冇錯，同埋亦都去。 點解你咁遲先講啊？ 梗係要咁遲先講啦，我唔通上年要講今年五月嘅嘢，啲人就唔覺得係。 不過今年五月係咁，即係由即係咪個意思係今年五月就已經呢啲一系列嘅天氣現象已經開始會 唔係，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咁嘅。去到呢一兩年，講緊2000年、2001年、2002年咧，開始包括太空總署裏邊一啲科學家啦、一啲天文學家啦，開始就開始反擊呢個理念啦。 而家揾揾到粒星先，最緊要係咪 冇錯啦？ 附近先。 曾經咧喺幾年前咧，嗰粒星嘅相片係登過出嚟嘅，但係後來呢班天文學家就話錯，嗰粒唔係呢個叫做 X 行星嘅，唔係，因為呢粒咧只不過係一個木星嘅衛星嚟嘅啫，嗰粒唔係咁樣。 不過你成日都專業話啲嘢唔係嘅係嘛？ 但係你完全唔知咧，同埋佢話咧，如果離開而家嗰個距離係相當相當相當遠嘅，就算係 都影響唔到嘅， 都影響唔到嘅。但係呢件事上邊咧，我話俾你有一重又一重嘅怪事發生嘅，關於呢個 X 星體嘅事件上邊。喺2001年，講緊係兩年前啦，今年2003啊，2001年嘅6月份嘅時候咧，英國嘅科學雜誌咧其實已經出咗一個報告嘅，嗰、那個報告係話咧。第十行星已被發現，定埋名噶啦，叫做宇宙神星噶，定埋名，畫埋軌跡，出埋線，出埋成噶啦。正如話教科書以後要改噶啦，係2001年嘅6月啦，英國嘅 Science 嗰邊嘅雜誌嚟噶，係權威性噶嚇。後來咧，銷聲匿跡，成件事冇人再講。 即係 CIA 介入， 唔知 道。其實咁大件事應該全世界都知啦，發現咗第十行星。 冇錯啦，呢件事係大事嚟。 教科書全世界都要改喎、 啊。但係冇啊，係完全好似冇發生過咁噶、而當然咧，你抄翻檔案，嗰啲檔案仲喺度噶嘛。咁點解會咁咧？到而家都冇人知喎。即係你如果講緊發現嘅話，喂，講緊而家發現咗兩年幾咯喎。兩年啦，你唔好話兩年幾，兩年啦。 呢單生意仲做未做到喎？啲人 做到喎，係啊，未改到喎， 大佬。 咁但係個問題，仲要佢定埋個名啦喎，已經。咁點解要咁咧？咁呢個係一個到而家係一個謎團啦嚇。第二個謎團咧，啲人就話反駁噶嘛，話係冇可能。第一，你嗰粒星根本就唔會嚟到地球，啲人啲科學家講啦。第二就係話就算呢粒星真係有磁力嚟到啊，都唔會擾亂我哋嘅地球嘅磁場嘅咁樣呢樣嗰樣。 咁佢又點解可以講到咁肯 定？但係就係 too bad， 就係佢哋反而自己打咗自己一次嘴巴。點解咧？因為如果有睇翻，我諗大家如果有 search 一啲即係science 嘅， 大家應該冇噶啦，你快啲講啦。 咁就係咧，啊，真係唔係咁咧？就係呢2002年同埋2001年咧，我哋嗰個磁極咧，即係你知道地球咧，其實嗰個地理嘅北極同地理嘅南極同磁極係唔同噶嘛。其實呢兩年嘅磁極嗰個跳躍位，即係話佢一度會喐嘅個磁極，每一年其實地球嘅磁極都唔同嘅個位，即係 magnetic 嗰個 pole 咧唔同嘅。咁其實呢兩年係跳到咧係已經最近嗰次睇嗰、那個最新嗰個 research 咧，已經用人造衛星 spot 到個磁力北極嗰個 pole 已經跳咗去加拿大噶啦。 已經歪咗， 歪咗噶啦，歪咗好多年噶啦。其實呢幾年係歪到唔清唔楚噶啦，即係已經跳過北極加拿大啦，已經跳過去俄羅斯嘅西伯利亞啦。咁南極嗰邊亦都係跳過好多次噶啦。咁啊呢兩年其實跳到不得了嘅。咁而後來亦都有科學家就話唔使驚，佢哋跳咗少少啫，大家唔使驚。而佢哋話啦嚇，啲科學家話啦，地球其實每幾十萬年就會跳一次轉動嘅磁場噶啦，你哋唔使驚咁樣。咁但係。冇人知道幾時係下一次嘅喎，講真的，咁冇人亦都咁巧就係呢兩年所有人造衛星影出嚟嘅嘢就係咁跳法喎。 咁佢有冇即係嗰個 Planet X？ 如果真係好近我哋嘅地球嘅時候，佢真係影響到嘅時候，咁呢個程序會喺幾耐係會完成咧？即係 佢如果真係嘅話， 巴西變咗北極。 如果佢話係真係嘅話，其實好短時間咋，只不過係講緊一個月內就已經可以出現咁嘅情況噶啦。即係嗰個軸心已經開始轉，或者嗰個磁場開始已經轉。其實啲人話，如果真係 嗱，咁可能我哋會有加州嘅即係天氣。 有可能，但當然咧呢、這個記住這個只不過而家暫時呢班人嘅傳說啊，係一個科學嘅理論啊，因為科學家係想。 即係正所謂呢個就係風水輪流轉啦，就係咁嘅意思。 甚至佢話一個好危險嘅嘢嘅，因為我而家所有計算嘅嘢都係靠而家我哋發明嘅指南針噶嘛，儀器啊嘛，所有個航道咧都會開始睇唔到啲方向啦，即係話，咁呢個就係最危險嘅。 哇！咁啊，好多嗰啲百慕達嗰啲嘢可能會發生。 有可能，即係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即係而家大家都喺度。 咁而家 up to 而家呢個 moment 啊，個情況係點樣？ 咁其實咧，點解會有關到？巴比倫市即係除咗巴比倫話嗰個係第十二粒行星講嘅之外咧，其實有一件事有關伊拉克事嘅因為咧伊拉克咧裏邊即係記住侯賽恩，佢相信自己巴比倫王嚟噶嘛，佢係巴比倫王在世啊嘛。咁而原來呢個 Planet X 啲人就話其實即係有班科學家就話其實距離可能就算係存在都好咧，都係好遠，佢未可能喺今年嘅5月足夠時間嚟到地球嘅。咁啲人就話，但係佢哋。 传说中咧，呢、這个在世嘅巴比伦王咧系有方法令到佢到达。 呢、這个世界究竟点解会搞成咁嘅？ 呢个系咪叫解铃还需系铃人？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Do you think Satchmo was righ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ou are right, Pops. What a wonderful world.咁啊 ，Tony Bennett 同埋 Katie Lang 咁啊，真系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呢啲时间啦，可能都真系。在他打仗呢就冇咁多人感受到 啦。咁讲返即係话就算有啲人话嘛，即係个科学家都话就算俾你真係嗰个 X planet 系存在啦。 嗰张 facts 俾你。 咁呢即係都唔会系咁短时间会飞到嚟地球㗎嘛。 咁个听众啊 PKK 话嘛，佢话喂如果 one day stop rotation 呢，咁佢就话有一个钟头嘅地震，咁啊我哋会。 即係佢講緊上次嗰個巴達嗰個 咁係咪會中咧？係咪呢件事咧？ 嗱，其實冇啊，因為而家呢件事都係一個傳説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後來有啲人講佢， 喂個軸心轉唔係講少， 唔係講少㗎，因為但係歷史上咧，如果即係學地質嘅人都話，其實應該以前係轉過，不過講幾十萬年前轉。咁、但係唔代表我哋 佢幾十萬年轉，佢係慢慢轉。你而家一嚟一扯嗰下。 可能其得以前嗰次都 海嘯嘅，可能會 有可能，唔係乜嘢乜嘢都可能，但係呢個記住係傳說啦。 傳說啦，呢個 唔使咁緊張先。 而家即刻唔使買醋㗎嚇， 睇住 幫係幫 唔到逐心嘅， 唔使買藥啊，走去啊， 唔使買咁多磁石花兩次吸翻轉頭。 係啊，你咁樣諗到嘅， 唔使諗 啲人買磁石， 唔使諗呢啲嘢啊，係傳說啊，各位官員。 係，唔係咁之後咧？但係有個講法就點解？同而家嘅巴比伦王，即係雖然佢而家相信呢樣嘢啦，咁有個傳聞就係話咧，要令到呢個星體好快就嚟到咧，即係你睇一個呢個電影叫做叫做 Stargate，都聽過嗰、那個一道門啦，即係門可以穿過空間啦、 即係之前喺埃及 係啦，嗰、那個傳即係嗰個電影啦嚇。佢話咧，其實巴比倫國裏邊咧有幾件法寶嘅。嗰件法寶咧，原來就係當時呢幾個呢、這個佢嗰個前世嗰個皇帝咧就留低嘅。但呢件法寶咧就傳聞咧仲喺巴格達嘅。 哦， 嗰件法寶咧原來就係傳說啦，記住啊，呢啲係全部傳說啦。我驚啲人走去揾巴格達嘅呢啲嘢。咁呢幾件法寶咧，因為當年喺巴比倫時代講咗呢單嘢講咗好耐，但係冇人見過呢幾件嘢。咁就其中一種咧叫做藍石頭嘅嘢嘅。 嚇、啊！ 呢、這個藍石頭嘅嘢咧，啲人話就算到今時今日咧，即係雖然除非佢俾當時啲歐洲國家搶咗嘅啫，呢件寶物咧就依然喺巴格達嘅城門附近一啲地底啦咁如果你揾到呢件嘢咧，就有擁有一種嘅能量嘅，呢種能量就可以令到嗰個星體咧就穿過一個隨意門啦、 嗯， 可以咁講啦，就好快地嚟到地球。咁 即係 flip dimension 嗰啲 講法啦，係啦，類似啦，冇錯啦。咁佢話根本就唔係計距離遠近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咁啲人就話，其實而家呢個侯賽恩竟然話自己係嗰個大帝嘅前世，可能佢根本就已經知道嗰件嘢擺喺邊度，佢亦都有能力。 所以佢先咁夠膽咁講。 係啦，可能佢亦都有能力咧，係令到嗰個星體咧係接近地球嘅咁講。咁、嗯、當然啦，呢、這個純粹係 係咪個寶物係咪真係咁？唔係個外星，我係唔敢相信個寶物係咪真係咁 咁勁 係 嘛？係冇錯，所以當呢個故事去聽咧，又當係一個趣聞啦。但係、啊、最巧嘅地方，頭先除咗講呢個磁場呢幾年變緊之外咧，其實我之前咪講過嘅、 嗯， 今年嘅五月咧就係、是、火星30,000年嚟最接近地球啊嘛。咁、嗯、你諗下 有咩影響咧？其實 冇人知道個影響，即最大嘅影響就係大家可以用 上一次火星最近嘅時候係點？ 上一次就係2001年6月13日。 咁、嗯、有咩？ 咁冇啊！嗰次就係最近，只不過係6,000年嚟最近啫。但係今年就係30,000年嚟最近。 6月13日。 上次2001年6月13日、嗯，但係今年咧就係30,000年嚟最近啦。咁、嗯、但係 咁你啲雞蛋就可能會企直咁啦。 唔知喎，呢啲唔關事喎。咁但係就即係因為。有個你要知道咧 ，Mars 呢個字咧喺羅馬嘅角度就係解戰神啊，即係火星係我哋後來譯嘅，即、嗯、係戰神，即係每一次戰神最接近地球咧，就代表地球有戰爭發生。 即係肉眼可以望 火星，肉眼可以望到火星。而當日咧，我喺6月13日咧，我喺高加索嗰陣時咧，我就係用肉眼望到個火星，個火星真係閃啊閃啊，後面好似着火咁嘅，好得意嘅。咁但係今年可能仲近啲咧，即係佢五月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巧合咯，即係覺得人哋講緊個傳說係講緊。一個 X 嘅火星體， 佢真係可能真係打緊仗。 但係啦，咁火星依然就最近地球30,000年嚟。咁但係其實大家講緊嘅就係，其實會唔會大家誤會咗咧？即係會唔會講個 X 星體其實係火星咧？咁、 嗯、 當然啦，大家講咧，如果火星嘅話就係講緊戰神啊嘛，戰神嚟到地球，即係傳統上咧咁多千年嚟、 啊。不過呢啲係嗰啲傳說， 傳說冇錯，傳說嚟嘅冇錯啦。咁呢啲就變咗大家 冇乜科學， 冇乜科學嘅嘢嚟嘅，所以大家就未必一定要驚呢樣嘢咯。咁啲人就喺度估啦，話喂。所以而家咪好多嘅科學家咧，同埋天文學家咧，都喺美國嗰邊咧去反擊呢啲宣傳呢啲 X 星體嘅嚟緊嚟臨嘅人嘅講法嘅，因為佢哋覺得咧，佢哋講嘅嘢咧係唔科學、唔合乎天文原則，同埋佢哋覺得咧呢一切嘅嘢咧都係佢哋咧想即係想揾錢嘅啫，佢哋想叫啲人咧去買啲救生用品啊，或者呢樣嗰樣啊，即係佢哋嘅講法係咁樣。咁當然嗰啲人就話。唔係嘅，咁你有個心理準備。如果萬一呢啲傳說係真嘅話咧，咁可能你有個心理準備啦，咁樣。 即係啲傳說類似即係嗰啲即係有龍啊，即係嗰啲即係 你可以咁講嘅， 係啦， 鳳凰 係啦，有鳳凰啊嗰啲啦。 但係而家呢件事就同呢個巴比倫有關啊嘛，咁啲人就會覺得而家又打緊巴 有啲吻下， 係啦，有啲人開始嚟緊。如果真係打伊拉克嘅話，又幾驚嘅喎，係咪先？咁同埋。之前咪講到除咗巴提馬又好，其他議員又好，其實聖經裏面都講到末日嘅時間係講巴比倫㗎嘛，其實都啱、嗯。如果大家有翻開聖經咧，成個啟示錄裏面咧、 嗯， 有一個好詳細嘅 chapter 咧，就係啟示錄嘅第18章咧，佢成個題目啊已經就話講緊巴比倫傾倒，之後佢就講緊成章。都是講緊巴比倫傾倒。 哇、啊！咁即係如果美國打呢場仗，隨時係巴比倫傾倒。 係冇錯，同埋 贏硬你 咁樣係。同埋講緊佢點樣去毀滅啦？點樣將佢個城一網打盡之後，啲人點樣冇得做生意啦？ 哇！咁即係如果今個禮拜日即係美國可能最快出兵呢禮拜，咁即係我哋真係睇住呢一個歷史，亦都睇住呢個聖經嘅 係冇錯 一個題目發生緊。 係啊，冇錯， 因為巴比倫傾倒。 係啊，冇錯，因為你諗下就算我哋非歐，即係我哋撇除所有之前講嘅預言又好、傳說又好，乜嘢都唔好理啦，當佢全部都係假噶啦。 咁你相信聖經嘅人咧，其實你相信聖經，聖經係已經講緊啟示錄呢二千年嚟，啲人相信緊。如果末日嘅情況就係跟啟示錄噶啦嘛。 但 係 點解佢寫二千年？點二千？即係寫咗唔寫三千之後咁樣嘅？ 唔係佢冇講到㗎，其實佢冇講到二千年，不過講緊一個新千禧年嘅年代。咁我哋而家圍繞住千禧年年代啦。咁裏邊有啟示錄裏邊成章第十八章係講到巴比倫傾倒嘅時候咧，佢即係話如果呢一次戰爭一打嘅時候咧。因為佢屬於舊嘅巴比倫啦，甚至佢自己自稱做巴比倫王。咁佢一被剷滅或者被打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已經開始應驗緊啟示錄， 係咯， 啟示錄嘅末世情況啦。 咁會唔會係布殊就係睇咗呢樣嘢，佢亦都想去應驗咧？ 咁佢想應驗，佢真係我唔明佢想做乜咯？佢想做咩？即係驚世人物啊！ 我想做世界強國咯。 我覺得佢哋實有，我覺得佢哋實有人 raise 過呢一個問題俾佢聽。 我諗一定有， 因為佢哋好精密噶嘛，佢哋設計寫嗰啲嘢，幾個國家一齊寫一張嘢讀俾你聽咁嗰啲，即係明唔明啊？我哋交換話你陣，你點講我點講嚇，我用呢個字眼，你用嗰個字眼咁嗰啲。係 冇錯冇錯。 即係我諗會有人會即係話過俾你聽，喂，有呢啲咁嘅傳言喎。 我諗同埋佢自己本身佢自稱係一個信基督教嘅人啦，布殊啊嗰間小布殊啊嗰間，咁佢一定知道啟示錄啦，亦都身邊講佢信教嘅人一定會同佢講，喂。你即係如果講伊拉克真係講巴比倫， 或者佢老婆都話俾佢聽啦，係咪啊？ 係咯，咁我諗佢一定知嘅，但係問題佢知同佢諗住做嘅嘢可能係完全兩回事咯。咁可能佢知道，可能你頭先所講，佢係咪佢根本就想達成呢個目標？ 係咯，佢想即係復和應驗， 應驗末世嘅情況咧。你諗下，去到搞到教宗要揾人哋唔揾佢，即係 呢下都幾 係啊！呢個真係好魚嘅。人哋教宗真係親自接見阿齊茲，再派一個紅衣特使親自接見後，去見牛頭槍四日秘密協議講緊嘢，而佢冇揾過布殊。 啊，我諗緊佢有啲人話咪就話，即係希望有一個無政府嘅世界嘅，即係無政府嘅世界，因為啲政府成日都利用啲人去呃，即係嗰啲譬如打仗嗰啲人翻嚟又話俾政府利用，即係洗腦。其實有一日會唔會有一日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咧？如果 我谂，如果讲 即系会唔会第三次？如果真系佢真系， 我谂好遥远。 系咯，譬如佢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真系打 发生咗出嚟， 咁佢真系打下变咗第三次世界大战，咁会唔会完咗呢件事之后变咗无政府嘅世界咧？ 我谂都几难。 可能打呢场仗系二十年嘅咧，唔好乱打啊！真系。 如果呢场仗打二十 年， 惨死啊！真系大佬，你边有够谂 guarantee 打几耐啊？ 啱。冇錯，同埋你諗下，我哋呢一百年咧，成日講我哋我哋人類呢一百年咧，已經乜嘢黐線嘢都做過曬啦，即係由最普通年代嘅時代，工業革命到而家，哇！即係科技發展到人都追唔到啲科技啦。之後打咗兩次世界大戰，打咗差唔多超過以千計嘅小地區戰爭，咁。哇！而家去到呢一個位，仲 經濟戰爭，仲有就係 係咯， 佢話佢即係我睇咗有一個，即係你講起戰爭咧，我就睇咗嗰個關於俾啲動俾啲雞鬥雞咧，佢咪話呢啲係不人道嘅，即係鬥雞或者係西班牙嗰啲插死只牛鬥牛咧，不人道嘛。佢話呢啲係你哋外國人嘅思想嚟，我哋西班牙人覺得呢樣嘢係一個藝術。點解一個藝術咧？佢講得幾有道理嘅。咁啊，點解藝術咧？佢話。我哋唔係擺佢喺嗰度手無寸鐵要插死佢，佢有能力反抗噶嘛？佢可以撞死你嗰、那個插佢嗰個鬥牛兩次噶嘛？ 冇錯冇錯。 你話呢啲唔文明，咁你嗰啲而家嗰啲二次大戰嗰啲，你炸嗰啲人好文明咩？你咪一樣係鬥爭緊咯。即係佢用翻嗰啲嘢嚟，其實係嘅喎。其實 用現代角度去 睇，係啊，你又係真係嗰啲咪重殺傷你掟個炸彈去 ，bang， 人哋冇得反抗。 係，冇錯。 仲殘忍， 不過唔係，不過咁嘅，係話分兩頭嘅。我覺得鬥牛都殘忍， 我都覺得殘忍嘅。我想咪睇佢點講咯。 唔 係，我覺得係殘忍嘅。 因為我睇過鬥牛啊， 係我唔使佢現場，我睇嗰啲都係好慘嘅。 佢其實我覺得係仲要係唔公平嘅，因為咧，其實啲鬥牛嗰時我喺墨西哥睇， 唔係，但係佢有個藉口就話我俾佢反抗㗎，佢可以。 唔係，但係真係鬥牛，我唔知佢係咪西班牙唔同啦。但係佢係出場之前嗰只牛已經喺背後俾人插咗幾刀㗎啦。 哎、 即插住嗰啲刀咧，插咗六把喺个背脊咧，系 刺激咗佢嗰啲， 刺激过佢插完出嚟，先至同佢斗。之后嗰个斗牛勇士插嗰下，我又觉得好核突嘅，因为佢一定唔可以就咁插死佢噶嘛，佢一定要插喺嗰个颈骨后边嗰个。 系啊，我睇住佢有嗰刀插落去咯，直情好似 Sirloin 咁 soft 嘅 插落去啊！ 我直情觉得佢系完全唔使力噶。 我谂要嘅， 佢系好 smooth 嘅，一 刀就 一队已经入晒。 咁咪系咯，咁系咪一定要斗牛？系咪一定要打仗？系要解决问题先。 即系今日就系俾咗布殊，就系一个好 现代斗牛 唔文明嘅人咧。你觉得佢？你觉得成日都打嗰啲咧？ 但系唔知啊，我仲有一个关键位可能过到咯。 系， 可能我哋真系改变到。 而家都未发生， 未，而家都仲未，所以我而家慢慢睇 CNN， 慢慢呢啲事啊，慢慢望住。 如果一开战咧，唉。即係大家就已經真係文明又倒退啦。 但我覺得佢而家為咗面多噶啦都。 但係呢件事我要講下一樣嘢嘅就係咧，大家時都覺得政治係一個好污糟嘅嘢嚟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喺呢件事上咧，其實某個程度上表現咗政治一個 好睇嘅 一面，係啦。因為如果係因為一場戰爭而可以將政治嘅介入去令到嗰場戰爭係冇咗嘅話咧。咁呢個政治嘅方式咧，其實都係有佢好嘅一面嘅，所以希望我哋可以用政治嘅方式咧。 但係布殊就想用政治嘅搞到打仗係嘛？ 係咯，即係佢又想用政治去逼人哋同佢一齊打，想激死人咯。我哋 但係佢哋美國仲話布殊而家嘅布殊嗰啲政治手法係贏佢老豆嘅，係好過佢爸爸。 我真係一啲都唔覺添。 好啦，啲金星翻睇下會唔會真係冇事發生 可能。 你最近買嗰幾嚿都 OK 啦， 係跌翻啊，唔係整翻跌。 佢中意儲金。 係啊，我係散家人啊。 當雨滴落在窗口，等你一起過來，你低頭不語，我不想現在面對。我們選擇愛情，還是愛情選擇我們？当时爱的勇气都跑到哪里去？还记得你要带我去的天堂，如今只剩下天边一丝彩霞。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 知道今次真係會唔會打，我絕對係希望唔好打仗，因為我係中意和平嘅。咁啊，即係不過好難講啊。你睇下嗰啲美國佬，佢哋中意咩都要大，咩都要撞你咁樣噶嘛。即係譬如你睇下嗰啲美國啲 AIA 嗰啲公司，你下邊咧佢啲 lobby 咧係有隻大嘅牛，係即係嗰啲鐵嗰啲咧，好有好氣勢噶嘛。同埋美國點要咁多油啫？佢玩任何一個運動都要油嘅，射快艇啊，射嗰啲電單車啊，射水上電單車啊，射總之係乜嘢都鬥，嗰啲十八個轆嗰啲 truck 咧，佢就拆咗後邊嗰個斗嚟攣車喺啲跑道，全部都係要嘥油嘢嚟嘅。 啱， 咁佢某一啲運動啫，佢唔係樣樣。 一個好唔文明嘅 角度， 用咁多油嚇， 係啊， 其實係好落後咧，即係用咁多，用咁多油， 又唔用太陽能嚇。 同埋佢哋嗰啲點解咁多大車嘅？你嗰度點解你睇美國啲片段、啲新聞片段，因為佢哋 freeway 全部都 truck， 因為地方大啊嘛， 全部都 truck， 全部都係耗油量，全部都你似喺香港入佢哋嗰啲油，唔係入香港油揸佢哋嗰啲車啊！我諗你千二蚊一缸啊，隨時真係。 唔係，同埋 唔係講少噶嘛。 始終美國係一個油公司主導嘅國家咯。即係你諗下，講少少， 講少少好啦。因為我啱啱想講咧，就係各位 stay 醒唔瞓住，到到呢一刻咧，你係將會係得到一個獎勵 嘅。講到我 因為特登 雲 啊，今晚咧係等留到最後先至講啲堅嘢。 唔係，咁我想講呢份我手上面嘅嘢之前咧，我又想講少少能源嘅嘢啦。其實咧，喺加州嘅三藩市對北邊大概好短嘅啫，大概兩三公里嘅地方咧，阿 Jason 應該係當時以前讀書嗰陣時候經過過嘅，不一定會留意嘅。那個地區咧，其實是研究了30年的地熱發電系統嘅。咁呢個地熱發電系統咧，其實根本已經成個區咧係政府 in charge 咗噶啦，即係美國政府 in charge 咗。佢已經成功將當地嘅地熱咧係可以發電啦。 咩叫地熱？ 地熱啊，係一個天然嘅地下係發熱氣出嚟嘅， 即係啲温泉無端端，即係佢哋因為 火山嘅類似嗰啲。唔係温泉，係地熱，佢真係叫地熱。咁地熱 即係能源啦， 能源嚟㗎，係啦。呢個科技其實原則上，如果你發展出嚟咧，其實成個加州已經好多人可以用地熱發電嘅能量咧去用啊，但係 唔使錢㗎啦， 都唔係要錢，不過都係一個新嘅能源咯，唔會污染咯。但係佢依然你知唔知那個實驗室仲喺度啊？嗰啲實驗室噴出嚟嗰啲地熱煙仲喺度嘅，但當然冇人會去到揾㗎啦嚇。咁但係問題咧，而家佢哋都用緊所謂嘅石油能源，因為大部分都係石油公司 back up 所有個總統選舉㗎嘛。咁你諗下點樣可以有啲新嘅能源去做呢？ 全部都係一個錢字， 錢字冇錯。咁你講翻啲手上面而家要講嘅嘢啦。上個星期咧，雖然嚇阿齊之同教宗傾，我覺得好震撼啦。咁之後收到阿 Jason 嘅 call， 我又覺得好震撼，見到流星啦，可能係 UFO 啦。咁但係嗰晚 我都希望係 UFO， 我都覺得係。但係嗰晚其實同一時期咧，仲有一樣嘢係公布咗嘅。 係咩事咧？ 咁邊個 就係雲海終於結婚啊？ 情人節啊！ 搞錯啊！唔係呢個情人， 女仔 呢個情人節咧，我諗真係喺上天上帝係俾咗一個好大嘅禮物我哋地球人咯。咁嗰日咧，公布咗一樣嘢嘅就係咧，雖然頭先講啲所有傳說嘅 X 星體啦嚇，可能唔係一個科學嘅嘢啦，但係而家手上面嗰啲嘢咧係科學嘅。就是咧喺美國太空總署同埋美國空軍有一個旗下嘅一個組織咧，就叫做 Linear 嘅組織啦，叫 Linear Project 嘅。咁呢個 project 咧就純粹咧即係冇乜人識嘅，佢就主要咧係監控某一部分嘅宇宙嘅天空咧，有冇出現一啲嘅不明飛行嘅運勢。 哎呀！ 咁你要有啦，你記住一樣嘢就係咧，我哋而家動用如果地球啊，動用全球所有嘅天文望遠鏡咧，我哋都只係可以望到宇宙嘅4% 到嘅天空嘅啫，好少嘅啫。 因為你諗下個望遠鏡望住呢邊嘅周圍後邊，根本就乜都 睇唔曬。 咁而咧喺啱啱嗰個星期四，即係咧阿 Jason 望到流星嗰晚咧，公布咗咧，其實佢哋已經 trace 到一粒嘅隕石， 係向地球飛緊。 向地球飛緊過嚟。咁而呢粒隕石係有名嘅，叫做2003 CP20。是已經命名咗噶啦，而公布咗嘅就係 Linear Project 嗰班人咧就已經公布咗，而佢哋已經可以揾到佢哋個光度啦，已經 trace 到個位置啦，佢哋嗰個直徑係一公里，嗰個隕石直徑係一公里，咁佢飛緊過嚟，咁佢咧就以一個如果係佢正正式式擲即打中地球嘅話咧，佢原則上呢一個係一個可以毀滅地球性嘅隕石嚟嘅。即係打落嚟咧，就即刻成個大氣層都係 真係會冰河時期。 係啦，冇錯，冰河時期啦。咁係上個星期四公布嘅嚇。 哇！咁即係呢粒嘢係講上次整咗粒就毀滅咗恐龍。 係啦，冇錯啦。咁仲要係咧，佢哋負責研究嗰個咧，仲要係呢個喺馬里蘭州嘅一個叫做 劍橋都係叫劍橋，但係馬尼蘭州劍橋嘅一個太空嘅天文望遠鏡中心望，即係 Tracer 噶啦已經。 哇！淨係一望4% 都有一粒嘢飛緊埋。 係啦， 你諗下其他。 但係咁，但係佢啲科學家就話你哋唔使驚， 又唔使驚，係啦，佢哋會派 Will Smith 上去 造成威脅啦。 係啦，佢就話咩咧？佢就話咧呢個呢粒嘢咧就離開地球咧嗰、那個距離咧。 有光年 就係唔係好光年嘅咋？ 好光年， 唔係好光年嘅咋？佢講緊係2800萬公里以外嘅地方。 嗯， 咁2800萬公里其實 影響到地球。 佢就話其實如果到時飛過嚟咧，佢可能只不過係喺2800萬公里以外地方咧就飛過嘅啫。你哋應該唔會 啱啱 miss 咗。 又唔會，即係佢話應該個距離應該幾遠嘅，差唔到。 不過你諗下，如果喺咁遠飛過嚟要撞到我哋嘅地球咧、嗯，你諗下， 機會好低， 你諗下幾堅？ 係， 即係你注定㗎啦。計到嗰日係玩完啊！如果係咪先設計到有一粒嘢喺咁遠飛過嚟？ 喂，但係如果係咁樣，始終可能有一日有咁嘅機會。 但係咁，係啊，但係咁。但係佢都話啦，佢話但係你記住，我哋而家所有見到 spot 到嗰粒嘢嗰啲軌跡咧，我哋計算方面可能又唔差嘅 嚇，同埋有時佢哋可能即係擦過嗰度大氣層片咗去第度咁樣。 但係咁，但係咧呢、這個係講緊28萬公里以外地方飛緊過嚟啊！佢就話唔使驚，雖然我哋 spot 到呢嚿嘢向個地球飛緊過嚟。咁但係你講完之後，大家唔使驚，大家唔使驚之後咧，但係當然啦，啲人啲記者好有心水清嘅，佢再 call 翻咧上年其實發生咗一件事咧，可能大家都唔知道或者唔記得啦嚇。上年嘅6月咧。其實一件事咧，當時我都覺得好震撼嘅。當時有一嚿隕石咧，其實就飛過地球嘅， 喺地球同月球中間片過 啦，係咪啦？就係地球同月球中間，講緊點咧？嗱，月球同地球距離咧，大概係38萬公里遠啦。 嗯， 咁嗰嚿嘅隕石咧，上年6月飛過嗰嚿咧，係大概11萬公里嘅啫，即係喺地球同月球1/3嘅距離咧。 其實佢嗰啲衝力、嗰啲離心力咧，可以拉一拉喎。 係啊，但仲要點咧？仲要呢單嘢真係好玩㗎，我俾你聽。咁咧就係原來咧，佢飛過嚟地球上年嗰日，講緊上年嗰粒啊，上年嗰粒隕石飛過嚟嘅時候咧，佢係飛到我哋真係已經撞緊落地球嗰個位置11萬公里嗰陣時候，之前3日啊。先俾地球其中一個天文台望到咋？ 哇！咁即係分分鐘，如果佢唔 其實你咁係 神來之筆咁睇到， 係啊，3日咋？ 你咁大咁渺茫咁樣揾你，咁其實係冇可能揾到， 可能 360度個地球係圓，宇宙係360度圍繞住你，你個望遠鏡只可以望到4%，你根本其實就。是附碌望 到，但是呢件事呢就简直衍生到一个我觉得唉我哋地球就真认命啦，就係点呢，三日之前 spot 到嘅，即係佢飞緊过嚟嘅，仲要係已经知道係极度接近地球，即係近过月球 的。即刻 Will Smith 要即刻上去Independence Day 嗰隻。 但係你要知道一样嘢，原来呢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全部知道晒啦，三日之前啦，即係撞落嚟之前三日嗰日啦，知道晒冇公布过。 大家唔好知。 冇公布过 啊， 系飞过咗之后， 啱啱飞过咗啦， 系啦，即刻嗰日咧公布，嗱大家唔使惊，我哋已经飞过咗呢粒陨石， 度过咗危险期。 虽然佢近个月球3倍，我哋其实啱啱就喺大气层度片过啫，但系我哋3日之前先揾到，而家我已经飞过咗。 佢系唔啱，如果唔系又好似芝加哥嗰啲咁样。喺個恐慌啊！ 啊，咁 Jason 你又講得非常啱啦。之後咧就有個新嘅 report 又出咗啦，係喺2月10日，即係你見到流星嗰日之後第二日咧出咗個 report 啦。個 report 係話咩咧？呢、這個 report 就係咧一個叫做Summer 嘅一個人咧，佢就係而家亦都係小布殊反恐組織裏邊一個顧問嚟嘅。OK， 佢就公布咗一樣嘢，就話咧。已經決定咗，如果真係發現咗一個可以直接撞到落地球嘅隕石咧、已經係已經決定咗， 係派 唔公布，荒謬㗎，呢個 official 嘅講法嚟㗎啦。而家已經講咗，所有講緊係美國啦嚇 ，United Government 咧係唔會向任何政府同埋任何人民。 咁佢哋會唔會派譬如射導彈上去擾亂佢嘅航道啊之類咧？ 佢冇講到呢樣嘢，佢淨係話佢哋佢哋唔會公布俾任何公眾同埋組織同埋， 因為佢哋根本就唔知 道。唔係，佢話咧費事，佢費事引起一個叫做全球性嘅恐慌，所以咧佢哋已經決定咗呢一個顧問。 佢呢個係好靚嘅藉口，美國啲 marketing 搞得好好。 可能咧，可能咧，即係佢哋話，所以咧，我哋以後咧，我哋都唔會公布噶啦。即係就算我哋真係見到想飛緊埋嚟地球，我哋都唔會公布。 其實即係我覺得你自己細心諗下，其實真係好難睇到嘅。 啊，冇錯。 好难睇到啦！我嗰日睇见到粒嘢飞过咧，系好快， 冇错冇错。 如果个粒嘢飞落嚟撞落，你根本就 如果嗰 个系 陨石咧，就 你根本就避唔到，你根本冇可能避。 唔系，可能你就系其中一个陨石盒里边嘅汽车嚟噶啦。嗰个系一个陨石。 咁会唔会嗰嚿嘢好唔即系？都會撞落嚟地球，但又唔係好大，變咗有個巨坑，跟住突然間裏面一開有個 B B， 然後佢係超人咯。 咁 Superman， 跟住淨係超人第一集嗰啲咧。 唔係咁，所以唔係所有隕石都會造成巨災難嘅，但係因為個問題而家 其實都唔係未撞過落嚟㗎啦，有撞過。 細嘅撞過， 細個撞過。 但係你講緊地球有冇俾隕石撞過？撞過。 撞過啊，有啲坑嗰 啲 都 係 咯。 即係而家亞利桑那州 Grand Canyon 嗰啲係咪都 係？Grand Canyon 唔係。Grand Canyon 東面有一個隕石坑㗎，就嗰、那個我唔記得佢名啦，即係佢係接近 New Mexico 嗰邊咧，係以前被專家以為係火山嗰個咧、 啊。但其實咧好奇怪， 隕石坑 嗱，你諗下啦，地球有個月球，係個月球個表面係咁嘅， 幾多隕石坑 嚇、啊？但係點解地球咁少 咧？唔係啲人咪就係個大氣層作用啊嘛，即係 佢片走咗線走咗，即係個保護罩。 有啲人話其實有啲稍為微型啲嘅咧，佢一路飛落嚟嗰時就會線走、燒著同埋開始瓦解，即係好似個穿梭機咁啊！即係咁呢個瓦解又碎到落嚟，可能已經碎咗就五細塊，咁跌落嚟個震撼力就好低咯。 因為我哋個邊個設計呢一個保護罩？ 係啊，其實大氣層 設計 保護罩嚟嘅， 真係好勁上帝。 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驚緊咧，嗰嚿可能係超級巨型嘅隕石嘅話咧， 就燒唔曬 嘅，係啦，就驚啦，燒唔曬嘅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上年竟然可以嚇、飛過咗先 inform 我哋所有人嘅時候，咁以後我哋 我唔怪佢，以後你唔會知噶啦， 我哋以後都唔會知， 我唔怪佢， 啱。 唔怪佢呢样嘢， 同埋你 因为佢真系揾唔到嘅， 即其实根本就揾唔到，撞过嚟都 唔知。美国佬会唔会话俾我哋揾唔到？会唔会 咁呢啲都系 世界各地嘅人民，我哋其实揾唔 单止系美国人嘅，我唔知道美国人嘅世界系咪咁啊？男人通常都会系咁 啊，即系 唔识嗰啲咪当话。 我哋唔會話俾你聽 嘅，即 係譬如你問嗰啲男人頭先去邊，我係唔會話俾你聽。如果我出去滾嘅時候，滾咗你就知啦。 咁都得，但係我覺得如果美國政府係 spot 到，咁但係佢揾咗一批可能佢精英嘅分子，匿咗喺一個可能 Area 51嘅地底嘅秘密基地，可能到成個地球撞咗隕石，出現咗好多問題之後，嗰啲班人出嚟可能重整地球，咁可能就係佢哋話事咯。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講法啫，咁但係地球真係如果俾隕石撞，我哋真係唔會知道。 不過你而家冇時間諗呢啲嘢。 冇時間諗呢啲嘢。 係啦，去諗 打仗。 九大行星即係除咗地球冇，第啲有個保護罩咯，好似 有嗰陣時我唔記得係咪金星。 有 Venus 嗰啲都有，不過佢全部係灰雲。 佢係一個即係重酸性嘅。係 咯。 嗰個 唔算係一 個。唔係，但你唔知道嗰啲生物係需要。 但係諗下個臭氧層穿咗，佢都冇走曬啲空氣出去。 咁唔同， 點解會咁啊？ 咁啊唔關事， 即係佢啪穿咗。 咁我哋日日都有 generate 啲 咁我哋嗰個系統唔係， 但 係 諗下個大氣層都冇好似個氣球咁，好 縮噶，幻想力嘅啫， 好縮噶喎， 係嘛？ 仍然都係咁漲， 係嘛？可能有人崩緊氣咧， 我要修補翻啊嘛！呢個窿， 其實就咁諗下，邊個俾啲空氣你吸，你已經好覺得好 amazing 啦， 已經係好偉大哦！ 你真係隨處喎。就吸到噶咯，雖然有時有菌有啲， 但係最近我哋係最中意將個大自然係搞到 破壞啊！ 因為你係咁噶啦，即係好似而家啲細路仔出世咧，佢哋其實佢唔會睇到我哋細嗰陣時係唔係屋企個個有電腦噶嘛？而家佢哋一出世， 電視都未必家家有， 唔係咯？而家佢一出世，喂，電腦根本係有噶啦，個個都有噶，電腦根本係個個都有，手提電話係個個都有噶，一出世已經有啦啲嘢。 我哋以前細個邊有分機嘅電話，而家必然嘅喎，好似啊。 同埋你話啲細路仔開始唔，可能啲僆仔唔識睇嗰啲針喺中，可能喺電子中咁樣。 識睇呢個順時針。 你諗下，30年後出世嗰啲人會有啲咩科技？ 你生一個出嚟試下就知。 咁30年嗰時我都就死啦。 啊，咁你都好樂觀㗎啦。 係咯。好乐观，我已经计自己系59度啦，啱啱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元同归顺。 哎呀，我以为一开始添，你讲到咁快开始 咗，唔好咁快开始嘅，所以有几多操作喺我手上。 首先今晚咧，我好想最尾亦都话俾大家听咧，我已经系收到阿云海咧帮我耷嘅一柄带，咁就系咧就系史提芬斯匹堡咧继拍完呢个 Catch Me If You Can 之后咧就系拍咗呢一套咧悬疑片嘅。咁今晚我就首先咧会翻去咧探2个钟，咁亦都系净系2个钟啫。云海应承我。 得二十个钟咧，系绝对系冇交货嘅，系得咗10%，仲要系乱得有埋广告，有埋成， 算啦， 系完全冇心机。跟住有咩 fast forward 得俾我，系好病。 有 讲我睇完之后咧，听晚我会话俾大家听。 咁快唔好啦，行啦，俾阿先啦。 如果唔系，你会派人暗晒我。 系啊， 听晚 会 好啦好啦，我听晚可能都会讲少少 好，少少好啦。 跟住就搞一个聚会啦，或者 搞错啊， 一个礼拜嚟一次睇咗两个钟， 咁都得。 好啦，跟住交俾小伟。 拜拜。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